在童话故事的结束呢，通常都是大团圆的结局的，就是当王子拯救了公主之后呢，两个人从此就欢欢喜喜的去生活了。不过这个只是童话故事来的，在现实生活里面结了婚之后，是不是真的那么开心呢？是不是真的没有困难呢？是不是这么一帆风顺呢？我们结了婚的人都知道不是那么顺利的，有很多的高高低低的时间我们是需要去面对的。我们去看尼希米记，从第一章他要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然后去重建圣民和神的关系，一直去到第十二章，我们上一个礼拜所讲到，似乎就去到一个的高峰，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因为所有的百姓呢，就是建好殿了，就是签了约了，在神的面前立誓了，我们要去侍奉神了，然后高高兴兴呢，就有一个大的巡游，一个的奉献礼。哇，如果在十二章结束呢，就几咁好呢，是一个完美的结局来的。但是圣经还有第十三章，就是尼希米记的最后一章，是告诉我们听呢，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呢，原来要去守护住神他自己的殿，要去侍奉神呢，都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去经历的。就是当尼希米呢，他被召返回波斯的王朝，在亚达士西王的宫中里面去服务的时候，去了一段时间，他回来之后就发觉到面目全非。在十三章第六节，他说，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亚达薛西三十二年，我回到王那里，过了几日，我向王告假。你知道呢，他是波斯王里面一个的即是众神，是好做得嘢的，所以波斯王是好想留他在身边的。但是十二年前他要去回耶路撒冷，来到去重建城墙，亚达士西王就准许他。为什么我说是十二年呢？在第五章第十四节，他自己这样说的，他说，自从我奉派作犹大的省长，就是从亚达士西王二十年直到三十二年，共十二年之久，他说我和我的弟兄都没有吃过省长的福禄。很可能在十二年之后，波斯王说，你可以回来没有？我有些事想问你做，这样。所以他就回去。回去之后都不知道回了多久，圣经没有交代，他只是说过了多日。过了多日是三个月，是一年，是两年，还是十年，我们不知道。离开了耶路撒冷，离开了他的做省长的职位，回到去波斯王朝，再回来的时候，见到这帮百姓是怎样样样呢？之前这帮百姓誓神劈愿，说我们一定跟着你所说的说话，我们不会与外族通婚，我们会守安息日，我们会供应圣殿的需要，建立这个的敬拜制度。有没有做到呢？还记不记得在第十章他怎么去立誓的？你见到很开心的，在第十章第二十八节，他们全部的人去到二十九节做什么？我们发咒起誓，起誓什么？必遵行神藉着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是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主一切的诫命、典章、律例。然后第一，在婚姻上面，并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第二，就是在安息日，他说这地的居民如果在安息日或者什么特别的圣日，即重要的日子，带了货物和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不会卖他们的东西的。32节，供应圣殿的需要，我们又为自己定例，这个例他自己定的，每年每人就捐 三分之一的 shekel 为神的殿使用。 OK， 尼希米 very good， 我可以走了，掂晒，离开了耶路撒冷，回来之后，他们怎样呢？是不是真的没有跟外邦人通婚呢？十三章第二十三节，他见到什么呢？他说我见到犹大人娶了亚实特亚扪摩押的女子为妻。什么结果啊？他们的儿女讲嘢，一半是亚实特的话，不懂得讲犹大话，他们所讲的就是照着他们各族的方言。你知道什么叫母语啊？为什么我们，我是客家人，我真的是客家人来的。咁如果我自细我讲客家话，呢个系我母语，点解啊？因为我妈系讲客家话嘛。我话知阿爸讲咩嘢，因为阿爸唔讲嘢噶嘛，即系都系啲阿妈教仔女噶嘛，所以就叫做母语咯，唔系叫做父语嘅，叫母语嘅。即系父语，梗系啲父亲最中意食嗰啲啦，系咪？翻到嚟就系犹太人。娶了我帮女子，结果就是不懂得讲自己的话了，连犹大希伯来话都不懂得讲，那圣经都读不到。不单止是一班的百姓犹大人，连大祭司的后人，他的孙呢都跟外族通婚。二十八节，大祭司以利亚实的孙，就是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他同和伦人森巴拉，他是和伦人森巴拉的女婿，咁即系娶咗和伦人森巴拉的女做他的老婆。森巴拉是当初反对建殿的一个嘅外邦人。我哋唔会娶外族通婚，但系事实上就系咁样样。在利未记已经讲了，大祭司不可以，他一定要娶个处女，他一定不可以娶个那些是结过婚的那些女子，还有一定不可以娶外邦的女子的，这个是对大祭司的要求。一般的百姓你不知道，你娶了算了，好像参孙那样算了，都是不对的了，但是大祭司都是搞成这样。遵守安息日，在安息日不做任何的买卖。尼希米离开了一段时间，回来之后他见到什么呢？十五节，在第十五节，那些日子我在犹大见到有人在安息日揸酒，即是洋酒，搬运禾捆放在个炉上面，又将酒、葡萄、无花果、各样的那些担子呢，在安息日担了入耶路撒冷。十六节，外邦人那些推罗的人直接是住了在耶路撒冷，他们将鱼和各样的货物运来做什么？在安息日卖给犹太人。 OK， 我们犹太人我们有安息日，所以安息日我们没有东西卖的，我们没有做的。 OK， 你们不卖东西，你们没有做嘛，我们带些货物来，我们带些新鲜的鱼来，我卖给你们，你卖不卖啊？我梗系卖啦，梗系要啦。嗱，就系咁样样啦。佢哋有冇供应圣殿嘅需要呢？我哋要奉献三分之一嘅 shekel 送入神嘅仓库里边，去维持呢个嘅献祭圣殿嘅制度。但系离开咗之后，翻嚟又点样样啊？头先读经读咗啦，发生咩事啊？就是祭司以利亚实，这个以利亚实和之前那个大祭司只是同名，只是另外一个人来的。这个以利亚实是一个祭司，他是财政的部长，因为他是管理那个库房的，那个库房锁匙在他的手里面。但是这个祭司他就跟多比亚是做了亲家， 做亲家都已经唔啱噶啦。仲有就系咧，系公器私用，你攞住个库房嘅锁匙，将嗰个库房里边咧嗰啲嘅物品咧就系攞走晒。嗰啲物品里边系装乜嘢咧？就系、是、收存喺素祭嗰啲嘅面粉啦、乳香啦、器皿啦，同埋俾利未人咧唱歌啊、守门嘅嗰啲嘅五谷啊、新酒啊、油啊等等献祭用嘅。嗰啲嘅內容同埋俾祭司食用嘅嗰啲嘅貨、嗰啲嘅物品咧，係搬走曬。點解啊？因為要俾佢個親家多比亞成為佢哋嘅別墅。嗱，如果你係尼希米，如果你係尼希米，你會點樣樣咧？哦，是这样的啦，即是我们是罪人来的嘛，我们没有完全的，即是体谅一下他们啦，即是人都是这样的啦，会有软弱的啦，算啦，只眼开只眼闭啦。还是你是算了算了，我不再做这个犹大的省长了，我回去波斯王朝，我在皇宫里面，我是 皇帝的忠信，是不是？他又懂信任我，我嗰度食用又好，又唔需要激氣。我翻去，我以後都唔再嚟耶路撒冷，我走啦。係咪？如果係你，你會唔會咁樣樣咧？如果係我嘅話，即係算啦。呢班人咁樣咁搞法係咪？都係教而不善噶啦。佢喺第十三章所描述到嘅尼希米，佢點樣樣咧？佢梗係非常嘅憤怒啦。他做了什么呢？在第十一节他说我斥责他们，斥责那些官长，就是领导。十五节我警戒他们，那些推落的商人，你有钱就可以了吗？你有靓货就可以了吗？我警戒你们。十七节我斥责犹大的那些贵胄，你有财有势，我不怕你，照闹。二十一节警戒他们，他不单止就是去骂他们，他还做些事。刚才读经文里面，这个的祭司以利亚实做了多比亚的亲家，公器私用，占用了那个的库房，我们那个 account 的电脑都没得摆，是不是？于是乎怎样，在第八节他说就将多比亚的一切的家具，你嗰啲嘅咩靓嘅咩木台嘅台啊，咩凳啊，吓你部 Apple 嘅电脑啊，系咪？全部抌晒出去，抛出去，然后吩咐人咧去洁净只屋子，将翻神嘅殿里边应该有嘅嗰啲嘅物资放翻去喺呢一间嘅库房嗰度，好够僵啊！祭司都是一个的高职来的，他的管理库房是财务部长来的，他不怕去得罪他。还不单止是这样，对于那些跟外邦人通婚的那些的犹大人，尼希米怎样去对待他们呢？二十五节我就斥责他们，不单止斥责他们，咒助他们，不单止咒助他们，我打了他们几下，我打了他们几个人，还有呢，拔下他们的头发。你跟外族通婚了，打你咯，拔你头发咯，不用客气。如果你今天崇拜迟到的话呢，我们叫阿坡长老打你啦，问阿抄长老掹你的头发。对于那班那些在安息日要做买卖那班人，尼希米怎样对待他们呢？在第十九节他说 在安息日的前一日，耶路撒冷城有黑影，即是很有趣，有黑影即是说有人闪过，是吧？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有黑影即刻闩门。不过呢，在安息日不准开放，我又派几个的仆人管理城门，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啲乜嘢嚟到去卖去进城。所以咧，嗰啲嘅商人啊，同埋贩卖各样货品嗰啲人咧，佢系一两次就住宿喺耶路撒冷城外，因为闩咗门入唔到嚟啊嘛。佢话我就警戒他们，你住喺外边啊嘛，我就去闹你哋，去恐吓你哋。你哋为何在城外住宿呢？若再这样，拉你坐监。从此以后，他们在安息日就不敢再嚟啦。你觉得尼希米这样做得啱唔啱呢？是不是应该去这样做呢？可能尼希米他不是很明白，原来呢，我们在今天我们做教会的领袖，我们要遵守呢第一条的诫命，那条的诫命就是 Thou shall be nice。我们要做好好先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事可以慢慢商量，不要那么激啦。嗱，当然即系点样去应用呢，你就你自己决定啦吓。我唔敢去讲点去应用。不过喺呢度，我哋既然系讲尼希米记，我哋去讲一个领袖嘅典范。从尼希米嘅身上边，佢点样去建城墙？我哋讲咗有几篇嘅道，佢点样去祈祷？佢点样去安排？点样去计划？呢个系佢自己嘅特质。他怎样来到去带领个会众去建立同神的关系，他所做的事我们都讲了。去到最后一章，就是临结尾的时候，或者我们去从这位领袖身上，或者我们在第十三章的当中，我们去看多两个的特质。第一个就是他是一个有承担的领袖，他是肯去承担，他不会因为有很大的困难他就回避，他就回避的困难，他不要 avoid 这些问题，他去正视那个问题。他不会就是要为了要在人的面前去保持这个的好好先生的形象，就去妥协，去一些就是他觉得不应该妥协的事情，他会直接去指出那些人所做的不对的地方，他有勇气的，是够胆的来到去指出来。虽然他指出来的时候呢，是会往往会有人有很大的反弹，很大的反应，但是他就够胆去做。以前我们教会在崇拜，特别是去到祈祷的时候，我们那个门是关了的，到了祈完祷之后，我们才开回门给人进来，以致在祈祷的时候不会有人去骚扰得到。哪一个负责去关门呢？就是司事了。但是教会有很多恶人的，你关了个门，我开了个门，你不让我开，我推开个门，他入到来，那些司事都不够胆跟他们，就是不跟你不要进来住，不够胆讲这些东西。入到来之后还可以是大摇大摆走到最前面那里，坐在第一行那里，有这样的人。我们会不会够胆去跟他说，喂，你下次不要了，这样。通常我哋怼阿师母出去，喂师母啊，即系嗰个咧，即系次次都喺度入到嚟又大摇大摆啊咁样样，我哋搞佢唔掂啊！你可唔可以即系同佢讲声啊？ 嗱，我哋點樣去做一個領袖？當然你唔一定要去掹佢嘅頭髮，你唔一定要去打佢哋，唔一定要拉佢哋去後巷。但係當你見到教會有一啲嘅事，有啲嘅人佢哋做咗啲唔啱嘅嘢，係唔係應該要去出聲？是不是应该要去处理好那个问题，而不是去息事宁人呢？我们可不可以有这样的勇气去肩担着一个的领袖应该要做的事？我在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就在神学院刚刚读完神学去到教会侍奉第一年，我在教会的执事会遇到一件很棘手的事。在个执事会开会的时候，是讨论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议案。结果其中有一个的老的执事，因为他所讲的事得不到其他的执事的接纳，他就立刻在个台里面站起身，然后坐去隔离有另外一个的老的执事，是他的 friend 来的，他拉着他的手，我们走，就走到他门口。然后就调转头望住个执事会主席，指住佢讲咗一个字，粗口嚟嘅，我唔方便讲一个咩字。喺我第一年侍奉嘅时候，要唔要处理啊？喺我哋中间有一个顾问牧师，这个唔系波士顿，系好耐之前。在香港，我们的教会的顾问牧师坐在那里，然后有执事说、他很久没说了，教会只剩我和另外一个的同工，我刚刚第一年毕业，那个同工毕了业两年左右，那个顾问牧师就叫我们，你不如去安慰一下那个执事，那个老执事。我说，他现在骂我们，还要安慰他？要不要去处理这些的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时候血气方刚，读完神学之后要大展拳脚，觉得在教会里面应该就是圣洁的群体，都不知道什么勇气，我就跟另外一个同工，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就说不行，我说一定要去处理这件事，一定要告诉那个执事听，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结果我们就开了一个特别的执事会，那个执事是没份参加的。然后我就决定写一封信给那个执事，很 nice 的那个字眼，去告诉他听，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从此之后，那个执事开执事会的时候非常之听话。当然这个是一个好的后果，可以有些不好的后果，他全个家族离开教会都有。但是在圣经告诉我们，其实不只是教会，是不是？即是你在公司里面，你要处理一单棘手的事，你怎样去处理，怎样去面对，怎样去处理问题，都是真的很有技巧。但是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我们又怎样可以去承担我们作为一个领袖？就算你是一个的主学的老师，你去到个班房里面见到那些小朋友即做了一些不应该有的行为，你怎样去处理，应该怎样去处理，这个我都要是求神给我们有这一份的智慧去处理，以至到让整个的信仰的群体，我们能够可以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神，而不是越偏离神他自己的教训。这个是我们在尼希米身上学第一个的功课。第二个功课在他身上，第二个特点就是尼希米他是一个很倚靠神的人，他知道什么时间是他自己要做事，什么时间是给神做事。 我哋十三章我哋会见到嘅，但系之前你啲可能有记得嘅。当佢去到当初去到耶路撒冷嘅时候，佢见到嗰个城墙嘅时候，佢好多时候佢默默嘅祈祷。遇到有反对嘅声音嘅时候，佢自己默默嘅祈祷，求神去帮助我，求神去帮助我，求神怜悯我。在最后这一章，他处理那些外族的通婚，他处理安息日的问题，他处理圣殿的供给的问题，每一次他处理完这段事件之后，圣经都有一句的说话，那句说话是他自己的祈祷来的。在第十四节、二十二节和第三十一节，十四节他说，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殿和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二十二节，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怜恤我。去到最尾处理完外族通婚之后，他说，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给我。我就用了神啊，求你纪念作为我的讲题。你说他是不是叫求神去纪念他，是不是纪念他自己的作为，纪念他自己的功德呢？我不知道，看看你怎么解释。新普及译本和有一些新译译本，他这样翻译的。他说，我的上帝啊，请你记住这善行，不要忘记我忠心为我上帝的圣殿和圣殿的事工所做的一切。廿二节，新普及，我的上帝啊，请你也都记住这个善行，按照你伟大和永远的慈爱去怜悯我。最后一节，我的上帝啊，请你记住这事，赐福给我。 Lord, remember, remember, 或者 remember me。他是一个很激的一个领袖，可能你不是这样的领袖，但是他知道他所做的很有限。我能够可以在犹大地去做他们的省长，可以做多少年？顶多我做到退休我都要走的了，就算我退休我不走，我一天我都会见主面的，我没办法可以即是经常去掹他们的头发的。我能够做的就是这么多，但是求主你自己亲自去纪念我为圣殿里面所做的一切，因为是你去看守住，是你自己去令到这班的百姓来到去专心的去跟随你。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到什么，而是我们要相信神他自己的工作。尼希米他的愤怒，他的作为，他不是为了要去堆砌他自己的那个 profile， 不是要去建立他自己那个的功绩，那个的功德。他是一心一意去为了神的殿，一心一意去为了他自己的百姓，希望他们行得正，企得正，这个是他自己的心意来的。这帮百姓他在婚姻里面他 忠诚是哪个好处呢？是百姓他自己的好处。这帮百姓他们维系到这帮利未人，维系到这个圣殿的敬拜，是哪个的好处呢？是犹太人的好处来的。他们守到这个安息日，他们将这日成为一个圣日，哪一个最开心啊？是神最开心。他做一切他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是为了神他自己的好处。或者可能我们在我们的侍奉里面，无论你会用一种什么的方法来到去处理去面对各样在侍奉上面的困难，但是我们都可以学尼希米这个神啊，求你纪念，就是我可以做到的 我尽量去做，但是还有很多我做不到的，求主你纪念，你去动手，这个是你自己的指纹。我们看完尼希米记，看了这个的领袖，让尼希米，虽然我们希望他是十二章 在一个高峰的当中，一个欢乐的歌声的当中去完结。不过神让我们去看回第十三章，回到现实的生活里面，就好像我们在中国人经常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们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在你的面前，我们用一个战战兢兢的心来到